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整点快报。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，我是曼宁。首先呢，我们来关注天气。今天夜间多云转阴，大部分地区有小雨，南转北风一二级，最低气温16摄氏度，最大相对湿度 90%。明天白天也有小雨，北转南风二三级，最高气温22摄氏度，最小相对湿度 80%。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：假期首日，城管查处各类违法行为330起；十一当天，北京市接待游客132.2万人次；中国科幻大会开幕，石景山区多条道路车流量大。好的，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。来关注，据北京市城管执法局指挥中心统计，今天全市城管执法部门共出动执法人员3099人次，查处各类违法行为330起，全市环境秩序良好。国庆期间，城管执法部门重点保障核心区及周边地区、长安街沿线、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、故宫、奥林匹克公园、八达岭、市属十一大公园及京郊民宿、农家乐等特色街区，主要交通枢纽及大型集会活动等人流密集的地区，集中整治街面环境秩序类三类场所疫情防控、城市市容景观类、大气污染防治类及市政公用类五类违法行为，保障市容环境秩序的良好。再来看今天北京市重点监测的199家旅游景区，共接待游客132.2万人次，同比增长21.6%，比2019年增长1.1倍，营业收入1亿元，同比增长39%，比2019年增长3.4倍。游客接待量排名前三的景区是王府井接待18.0万人，南锣鼓巷接待6.6万人，北京欢乐谷接待5万人，北京环球度假区当天接待游客2.5万人。再来看记者从北京燃气集团了解到，昨天北京市海淀区太平路地区因第三方施工不当导致燃气管道受损，共影响周边568户居民用气。燃气管道的抢修工作已经在昨天晚上9点左右完成，今天的下午1点45分，剩余5户复气完毕，至此568户全部都恢复用气。再来看记者从石景山交通支队了解到，中国科幻大会已经在首钢园开幕，国庆期间北京冬奥公园开园迎客，石景山区还将举办西山永定河文化节，预计石景山路、富士路、莲石路、金源路上午的东向西方向，下午的西向东方向，八大处路八角东街将会出现车流量大的情况。今天到7号，驾车前往首钢园的游客可将车辆停放在秀池停车场和大跳台停车场，那么在停车场饱和之后，根据现场工作人员引导来规范停放。再来看今年电影国庆档啊，为观众带来了《长津湖》《我和我的父辈》《五个扑水的少年》《大耳朵图图之霸王龙在行动》等影片。今天是长假的第一天，目前电影市场的情况如何呢？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。思萌你好。 主持人好。那么现在关注一下数据，根据灯塔专业版，电影国庆档的实时总票房含预售已经达到了7.11亿元。那么其中呢，昨天上映的两部影片《长津湖》和《我和我的父辈》是领跑国庆档。那么今年电影国庆档呢，是集齐了众多新片，除了战争题材影片《长津湖》和国庆三部曲第三部《和我的父辈》两部重磅影片以外呢，还有像《皮皮鲁与鲁西西之罐头小人》、动画《大耳朵图图之霸王龙在行动》、《老鹰抓小鸡》以及《五个扑水的少年》等多部的影片，那可以说呢是类型多样。那重点影片方面呢，来关注一下，一个就是《长津湖》。那这部电影呢，是以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当中的长津湖战役为背景，讲述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。影片呢是围绕着一个英雄连队七连和兄弟部队的行动为主线，讲述了普通志愿军战士在整个战役当中的战斗精神和感人故事。那么作为一部史诗级的战争巨制，长津湖呢不仅呈现了惊心动魄的战争场景，还对人物进行了一个深入的刻画，也是为观众呈现了一群有血有肉的